讯第一。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局部地区伴有扬沙，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防风和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4-5级转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降雨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降雨湿度60%。天气预报为你们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播。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作者巴根，演播殷超。 蒙哥对拔都说，哥哥，我认识一个中原看相的，说贵由寿不长。拔都盯着蒙哥说，蒙哥，你怎么相信起江湖术士的鬼话了？你相信他们的话，这不是拿韩国的命运开玩笑吗？蒙哥说，不相信他的话也可以，但是哥哥，你也不看看贵由那体质，上次打奥伯兄联军的时候，几仗下来累得他都吐了血，好在您找了俘虏当中奥军的一个医师，给他吃了几片白色的药片，他才活过来，否则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您救了他一命，为何今日不扶持一把呢？拔都说，这两个事情不能相提并论，那个时候我作为大哥，又是西征军的统帅，我必须救我的弟弟和部属。现在是举荐大汗，我不能违背我的心愿说话。我父王我祖汗从来没有教过我们去做违心的事情。蒙哥有些生气地说，拔都哥，我都求您几天了，你是一点都不松口。我问你，我如果扶持贵由当大汗，你怎么办？拔都斩钉截铁地说，我会用20万大军讨伐你们。蒙哥听完腾地站起来，拔都，我等着你来讨伐我。拔都真没想到蒙哥会这么倔强，手指着蒙哥说，你蒙哥。蒙哥不理会，气哼哼地走出去，骑上马是飞奔而去。拔都见蒙哥生了气，不敢怠慢，忙在身后大喊，蒙哥，你站住。边说边骑马追了上去，没骑出多远，看见忽必烈和蒙哥二人是并驾而来。拔都勒住了马，疑惑地说，啊，忽必烈，你怎么来了？忽必烈说，啊，我是专程来见拔都哥的。拔都跳下马，忽必烈跑过去 抱住拔都，二人是拥抱在一起。松开手之后，忽必烈从怀中掏出了当年二人分别之时拔都赠送给他的礼物，一柄宝刀，说道：拔都哥，你还记得那年你回钦察时给我的这个宝刀吗？你还记得那年你说的话吗？拔都说：记得记得，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啊。忽必烈说：记得就好。拔都哥，韩国现在处在冬天的暴风雪来临前夕，您说我们兄弟们是不是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避免这场暴风雪的来临呢？您是长子长孙，我们兄弟们可都看着您呢，您手一挥，我们都会跃马扬鞭跟着上，我们众多兄弟中谁能比得过您呢？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您可要拿主意啊，您要是没了主意，我们怎么办？拔都哥，你好好想想。拔都凝视着远方说：忽必烈，我知道你的用心了，我就是一时想不开，我有那么多战功显赫英杰智慧的兄弟，为什么就偏偏让一个平庸的人执掌韩权？这与我博而至今家族的心性不符啊，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忽必烈说：大王哥，你说的都对，但是韩国面临危难之时，我们不妨让一步，等过了这一关也不迟啊。立先汗的时候祖韩有话，他的子孙如果仙草裹着牛不吃，肥油涂着狗不闻的时候，我们子孙中难道没有一个贤能者吗？这话您应该理解。拔都低下头说：让蒙哥过来。忽必烈跑过去说：哥，拔都哥叫您过去。蒙哥余怒未消地说：哼，他不用20万大军讨伐我了。哎呀哥，走吧。边说忽必烈边拽着蒙哥往回走。忽必烈说：两位哥哥，跟小的时候一样，摔个跤吧，我来当裁判，看你们谁摔过谁，谁赢了，我把这红马当奖品赏给谁。拔都说：好啊，蒙哥，来吧。拔都、蒙哥二人脱掉外衣，二人拉架势摔起跤来，你绊我勾，二人好半天，谁也摔不到谁。这时拔都突然一发力，来了个过顶摔，把蒙哥是摔倒在地。忽必烈抚掌喊道：好，拔都哥赢了。拔都把蒙哥拉了起来，一下子抱住，二人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松开手后，拔都大声说：蒙哥、忽必烈，你们听着，我不反对你们，但是举韩大会议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可以说我不反对贵由当韩，下一次蒙哥如果你不争，我是真的会带20万军马来讨伐你。你如果去争，我也会带20万军马来给你壮威。告辞了。说完回身上马，带着侍卫们绝尘而去。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 拔都同意贵由当汗的消息，忽必烈很快让母亲索尔呼和塔尼知道了。但是除了拔都以外，还有别的人不同意贵由当汗。忽必烈和蒙哥一起到母亲索尔呼和塔尼那儿商量下一步的办法。忽必烈说，母亲，拔都大哥表示支持我们，明天我去找铁木格祖王，想得到他的支持，您觉得如何？索尔霍克塔尼说，东西诸王的两个领军人物都支持你们，这事儿就好办了。忽必烈说，母亲，这会儿您该出马了。索尔霍克塔尼不解，我出什么马呀？马背我都上不去喽。忽必烈说，母亲，我不是让您上马，我是说您应该去找韩后伯母。索尔霍和塔尼不解，我找他干什么？忽必烈说，您找他说贵由应该当大汗，让他赶紧以监国韩夫人的名义召集大会议，共同推举贵由为大汗。索尔霍克塔尼想了想说，好，我让他亲儿子当汗，他能不高兴吗？我去说去。第二天一早，忽必烈和母亲索尔霍克塔尼兵分两路，分别去找铁木格祖王和乃马真。铁木格年纪很大了，但依然是精神矍铄，坐在宽大的椅子上，左右坐着两个年轻貌美的小妾，前边放着一方桌，桌子上放着各种奶制品，还有酒壶和酒杯。一个小妾斟了一杯酒递到铁木格嘴边灌了进去，另一个小妾也如法炮制灌了铁木格一杯酒。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道，大王，忽必烈万户长来见。铁木格坐直了身子，两个小妾慌忙站起身来往后边走去。铁木格说，乖，叫他进来。忽必烈近前来跪下请安。铁木格来到忽必烈跟前，把他拉起，吻着他的额头说， 我的好孙子，我大哥铁木真有福呀，不但当了成吉思汗，而且生了四个英杰的儿子。这四个儿子呢，又生了四个嫡子。现在不管生了多少个孙子，我就喜欢忽必烈一个。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铁木真大哥把你举在头顶上说的那句话，我想多活一些年，真的看到你有那一天呐。忽必烈笑了笑，坐在一侧的椅子上。铁木格继续说，怎么样，你母亲都还好吧？忽必烈点点头。铁木格又说，哎，我老了，很多事儿管不着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一直惦记着，你父亲托雷的死很蹊跷，不明不白。我可清楚地记得当年萨满法师阔阔出散布两个太阳的谣言，韩哥差点把二哥哈萨尔杀了，亏了英明无比的母亲护了二哥哈萨尔。后来博尔帖嫂夫人提醒了大哥铁木真，这才除掉了萨满阔阔处，韩国这才重新安定了下来。 我们蒙古人相信萨满带长生天说话，但是萨满氏的心要是长得不正，替长生天说话，说真了还是假了，我们辨不清。这些都是个心的问题，心呐。忽必烈说，祖父大王，我今天有一事来求您老人家。帖木格说，说吧，忽必烈说的话我都答应。当年铁木真大哥当成吉思汗的时候，因为我是守灶的老弟，分给我和母亲的份子最多，军马、人口、武处、土地我是最多。后来我分给了我的子孙，但是我名下的也留了很多。我都这把年纪了，成了跟不上马群的老马了，就等着让人给扒了皮。我留他们有什么用啊？忽必烈，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兵马、武处、土地你随便拿去。忽必烈笑着说，祖父大人，这些我一个都不要，我只要您一个承诺。承诺？你说吧。您得答应支持我。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说吧，我支持你什么？祖父大王，我要推举贵由当大汗。 铁木格的脸是由晴转阴，一下拉了下来。 忽必烈，你当大汗我支持你，贵由我不支持。我们尼伦部有个传统，勇敢有力气的智者当首领。在你们这一辈中，贵由只能算是个中等马，他不是领头马的材料。有领头马，你为什么让他当汗？ 忽必烈说，祖父大王，我有我的想法。 眼下汗位空缺很久了，我怕引起内乱，所以先让贵由当汗，稳定局势。 铁木格反问， 他能稳定局势吗？马群中最强壮最有力量的种马才能统治这个马群。 忽必烈换了一副腔调，撒着娇说，祖父大王，您刚才不是说我求什么您都答应吗？现在怎么就又不答应了？ 铁木格沉思良久说，那我不说话了行不行？我老了，不管孙子们的事情了，这样我像一匹出不了圈的老马一样看着你们奔跑行不行？ 忽必烈说，大王祖啊，不行啊，您必须说话。这大会议您坐最上座，您不讲话这事情就定不下来。 铁木格说，看来你是在逼你爷祖啊。我什么时候做过违心的事儿呢？ 忽必烈说，爷祖，你们当年就没有做过违心的事儿？ 我可知道，当年祖汗为了蒙古尼伦部的利益，曾经受金国的册封当过经略使。 那您说，这是他的心愿吗？ 铁木格眯着眼睛瞅着忽必烈，捋了一下稀疏的胡子笑道，你呀真像我大哥铁木真那么聪明。 忽必烈说，耶祖，这下您答应啊？ 铁木格说，我知道蒙哥你们俩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怕你们放出去了再也收不回来了。你要知道，这猎鹰放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呢。 耶祖，我们把鹰嘴拴上，他不回来就吃不着肉，他自己就回来了。 你们小看了贵友，他毕竟也是铁木真的孙子呀。 耶祖，那就不用您操心了，剩下的事儿我能打理好。而且贵友如果真有本领能把大韩国治理好了，我们也认了。 耶祖，您当年也没当大汗，您活得最长最富有啊。 只要贵由当上了大汗，乃马真肯定会对自己感恩戴德，而各部落在贵由去世以后准会推举蒙哥当大汗。那个时候蒙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汗位，谁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哪怕是乃马真。 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贵由的身体。不过刘秉忠已经算过了，贵由是有王命而无王寿，这倒也不必过于担心。忽必烈心里盘算着。 铁木格慈爱的笑， 忽必烈，这些年你是不是光练舌头了？蒙古人练刀剑可不练舌头啊。你跟南方人来往多了，这舌头可是更像他们了。 耶祖，我可是说了一天了，您还不答应，您还说最疼我，我都饿了。 大会议我参加，到时候我怎么说你就不要管了，我不用你教。我喝的马血比你喝的水还多。走，咱爷儿俩吃肉去。 至于索尔忽和塔尼去劝乃马真，则更是顺畅。 乃马真听说蒙哥与忽必烈成功地劝服了拔都，心中大喜，把当年窝阔台从金朝皇宫里得来的战利品一件金织玉衣给了索尔忽和塔尼。索尔忽和塔尼几番推脱不成，只得收下。 临走时，乃马真送索尔忽和塔尼出门，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又是摇头又是点头。 索尔忽和塔尼刚回的营帐，远远地看见蒙哥在马厩外和御马手欣赏着一匹颀长高大的黑马。蒙哥走到那匹马跟前抚摸着说， 嘿，这马黑得发亮，没有一根杂毛，真是一匹好马呀。 御马手说，大王，拔都大王说这马叫汗血马，一天能跑3个快马的路程，十分难得。他说只有您自己骑，别人不能在他背上放一巴掌，只有您才配骑他。 蒙哥笑了笑说，哼哼，拔都的意思我明白，这小子虽然答应了，可是心里还是不甘心的。我理解他，不会让他失望的。 话刚说完，忽必烈匆匆走来，气喘吁吁地说， 哥，耶律国相快不行了。 蒙哥大吃一惊，赶紧把马缰递给御手，二人是急急忙忙往外走去。 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作者巴根，演播殷超，录音